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959资讯快报。 记者从河北省公安厅获悉，保定市公安局破获一起重大污染环境致人死亡案，一举打掉2个污染环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涉及企业20家。据警方通报，2015年5月18日，保定市蠡县一停车场附近的饭店店主李某，在饭店厨房被下水道气味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保定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全面开展调查。经查，这家停车场经营者李某通过中间人与不法犯罪团伙勾结，非法倾倒工业废液，从中获利。犯罪嫌疑人倾倒废液过程中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将李某熏倒致死。经查，2015年5月17日，有犯罪嫌疑人驾驶罐车，将一车废碱液由北京拉至蠡县这家停车场倾倒。5月18日，另有犯罪嫌疑人驾驶罐车从沧州装载一车废酸液拉至蠡县，将废酸液倾倒在这家停车场院内的暗管。警方还查明，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有犯罪嫌疑人从衡水某化工公司运送盐酸，分别送至沧州一些化工产品公司，再分送至霸州市用酸企业，并从用酸企业将危险废物废酸液回收后，另有犯罪嫌疑人将废酸液拉至蠡县非法倾倒。这起案件中，警方查实非法倾倒犯罪事实102次，犯罪嫌疑人非法倾倒废酸废碱3400余吨。我是主播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先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周一晚上的下班路上，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祝福大家这个又开启了一整天的工作了哈，一个礼拜的工作，不知道这个上班的心情如何？ 对，虽然今天有点凉，天气有点冷，然后是周一，就是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周开始了哈。 认真说啊，我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早，我觉得挺崩溃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天儿，难道不应该是在家 睡觉 吗？ 天气嘛，对啊，应该把窗帘都拉上， 嗯， 然后在家里闷着头睡大觉的。 今天早上我也是，哎，下雨了吗？一拉窗帘，嗯，下雨了，又回床上躺着，接着躺了一会儿，就实在是不想 起，感觉早晨还像是这个。天还没亮的那种感觉， 嗯，是， 嗯，所以也是 总觉得是那种四五点钟的感觉，不像是八九点钟的感觉。 对啊，但是没办法呀，我们还是得爬起来，对吧？ 对， 还是得爬起来去上班。然后呢，也是经过一整天，其实我觉得还好啦。今天， 嗯， 出门的时候，这个小风也是挺透心凉的， 啊，对，心飞扬。 这个整个人应该是比较神清气爽。那现在呢， 嗯， 外面也已经不下雨了， 嗯， 那但是雨后的天气呢，其实空气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哈， 嗯， 咱们下班路上可以开开车窗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哈。那呼吸新鲜的空气的同时，我不知道在大马路上从车窗里能不能够飘来阵阵饭菜的香味。 是 饿不饿，貂蝉？ 饿。 我爸爸最近来北京了， 嗯， 哎，来北京的时候我就在想，哟，带老爷子吃什么呢？ 哎呦，北京特色呗。 什么特色呀？ 烤鸭呀。 是啊，对啊，对吧？每一个外地人来到北京，一定要吃到的就是烤鸭，嗯。 对，北京烤鸭。 对，因为北京虽然说没有自己独立的菜系，但是最值得北京人自豪的应该就算是烤鸭了吧？ 嗯，没错， 这是北京特产啊，上得了台面儿。 对， 压得住阵脚， 嗯， 夸得出口， 哎呦， 也拿得出手，对吧？你看很多外国人来了北京，基本上一定要干的三件事儿：第一件逛长城， 嗯； 第二件听京剧， 嗯； 第三件就是品尝一下北京烤鸭了。 是， 哎，这一道美味啊，真的是不知道倾倒了多少中外名人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嗯， 据说你看越南的人民领袖胡志明。哎，在中国相当于毛主席了哈， 嗯， 这个地位，他就最好这一口。包括有加利、尼古松、西斯、海部俊树、李光耀、拉甘地、西哈努克亲王等等等等，将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首脑、总理以及官员， 嗯， 都曾经光顾九享盛名的全聚德， 嗯， 来一饱一下这个北京的烤鸭的无穷魅力。 嗯，是的， 所以说哈，哎。你看，刚才我就提到了全聚德， 嗯， 我们一说烤鸭，所有人脑海当中第一反应一定就是全聚德。 对， 嗯， 正宗好吃，而且这个价格吧确实 不 便宜， 但咱们老百姓还吃得起来。 对， 我昨天刚查了一下，全聚德现在烤鸭的价钱是259块钱一只。 哦，这么便宜。 不贵。 嗯，不贵， 但是唯一的就是您得看您能吃不吃得上，得排队， 嗯， 对，就每天就限量供应哈，所以也是很多这个有外地亲戚要来北京的朋友们都会提前很长一段时间去订位子去排队。 是， 嗯，但其实啊，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除了全聚德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家叫做便宜坊。 便宜 坊，便宜 坊， 对， 哎， 便宜坊的烤鸭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 但可能它的名气没有全聚德那么大哈， 嗯， 但是其实很多懂烤鸭的人知道这两家烤鸭的区别在哪儿。 嗯，在哪儿？ 不懂烤鸭的人还真不明白，就知道，哎， 不都是烤鸭吗？ 对啊，都是烤鸭， 区别呀， 顶多就便宜坊价钱能稍微便宜一点点， 嗯， 也没便宜多少。 对， 对吧？便宜个20-30块钱。 嗯， 然后这个可能名气比全聚德的要稍微小那么一点点， 嗯，对，是， 但其实这两家还真的是大不同。 嗯，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啦，便宜坊和全聚德烤鸭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嗯，是， 如果你现在就已经知道答案的话，那不妨赶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烤鸭。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告诉我们便宜坊和全聚德的烤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锁定收开广告回来之 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为大家详细的解读。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心灵最深的寄托。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怕光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盼望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北京时间的17:23，欢迎回到仙偷客栈，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 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点肉，说跟肉相关的话题， 对，鸭肉。 对，我们要说烤鸭，烤鸭呢真的是老北京最最地道、最最正宗、最最具有招牌 代表 性的美食之一了。别说中国人都知道北京烤鸭了，老外来了北京都必须得吃顿烤鸭， 是 尝尝。然后呢，这个我们有听众哈，刚才我给大家留了一个话题， 对， 说 这个便宜坊和这个全聚德的烤法，说烤法可以说做法有什么不同？ 对，这两家的烤鸭有什么不同？哎，看哈，我们有很多听众比较。这个都是专家级别的人物哈，你看骑马头上有犄角说挂炉吊炉吧，这算答对了一半哈。还有这个 WARJ 说焖炉烤鸭也是答对了一半，但是连续全答对了，他说一个是挂炉，一个是焖炉。哎， 但是有人不懂啊，这个吊炉跟这个焖炉什么区别呀？ 吊炉就是挂炉哈。顾名思义嘛，吊炉和挂炉那个是挂起来的，吊起来的，吊着烤的。 对、啊， 焖炉是焖着烤的， 不都得吊着吗？ 哎，但不一样，不是的哈。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首先哈，你看哈，这个现在说中国人吃烤鸭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只不过呀，说自古以来那个时候还不叫烤鸭，叫做什么呢？叫做制鸭和烧鸭。一直是到了明朝的时候才出现 叫做烤鸭，也是有着直接渊源的烤鸭法的。那个时候呀，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焖炉烤鸭。 嗯， 用的鸭子也多为黑色、体型瘦小的南京湖鸭。烤出来的鸭子呢，叫做金陵片皮儿烤鸭。 哎呦，听这名字就好吃啊， 是吧？一直到了清朝的时候呢，皇亲国戚也都爱吃烤鸭，所以清朝的御膳房就专门设立了一个烤鸭的地儿。 嗯， 这名儿还挺洋气，叫包哈局。 哎呦，这跟烤鸭还没什么关系啊，听这名字。 这个包哈局实际上就是一个专门做烤鸭的厨房。 嗯， 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是采取的这个包哈局也算是首创吧，把这个鸭子是采取的挂起来烤的。 嗯， 所以你看哈，要真的论这个起源的话，焖炉烤鸭的起源是在挂炉烤鸭之前的。焖炉是在明朝就有了，挂炉是在清朝的时候才有的。而我们所说的便宜坊和全聚德呢，便宜坊就是焖炉烤鸭， 哦， 全聚德就是 挂炉 烤鸭。 哦， 其实说到这，可能有很多听众都问哈，你这说半天 啥呀？ 焖炉和挂炉到底有 什么 区 别呀？ 对，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嗯，首先你看哈，焖和挂呢，它是方式的不一样，对吧？ 嗯， 方式不一样以外呢，是燃料不一样。 哦， 焖炉是有炉门的。 嗯哼， 就是说烤鸭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啊，它虽然也接触空气，但是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炉子当中烤的。 哦，就可以理解为没有火。 嗯， 看不见火是吗？ 对，所以这叫焖炉。 嗯， 而挂炉呢不同于焖炉，它燃料呢是采用的枣木、梨木等果木为燃料。 嗯， 因为果木的木质坚硬，耐燃烧，底火足，烤的时候呢， 嗯， 也便于随时。你看这个左边烧焦了是吧？右边烤烤，哎，左烤烤，右烤烤，转一转，嗯，是吧？所以烤出来的鸭子呢，也带着有非常浓浓的果木香气。 嗯， 这也是全聚德烤鸭最大的特点之一。 哦，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叫果木烤鸭嘛，对吧？ 嗯， 我们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哎，这果木烤鸭又 到底是 什 么 烤鸭。 啊， 现在您知道了啊，果木烤鸭其实就是吊炉烤鸭，也是挂炉烤鸭。 嗯， 他们不仅说是这个燃料不同以外，还有就是焖制的方法哈。你看这个焖炉烤鸭呢，我刚才说了哈，它是焖熟的。它真的是不见明火，是将烤炉内壁烧成一定的温度之后，将火熄灭，然后将鸭子放到烤炉之内，全凭着炉壁的热量将鸭子给烘熟了。 哦， 中间是不打开炉门也不转动鸭子的。 嗯， 鸭子在里面是待着一动不动的， 一动不动，然后直至焖熟。 是的。 哦， 而挂炉的呢，则是以这个刚才说了哈， 果 木为燃料的，它是明火， 明就能看见这个火的。 对， 对， 那个火呢是能撩着这个鸭子的。 嗯， 鸭子入炉之后呢，也是有规律的进行一个位置上的变化呀。我跟他说左扭扭右扭扭， 对，给均匀受热。 哎，鸭子受热均匀， 不能只烤一地儿的，烤焦了。 哎，对。嗯，因为焖炉不用转，因为焖炉它受热是很均匀的，挂炉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烤法呢，就使得它口感很大的就不一样了。您看哈，您吃平时吃那个脆脆的， 嗯， 鸭皮儿，这个特别是那个皮哈， 对，油滋滋的感觉， 对，油滋滋，把那个脂肪都已经烤没了， 对， 只剩下非常脆的一层脆皮儿，蘸上糖，白砂糖，一吃，哎，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嗯， 您吃那个脆脆的，全部都是挂炉烤鸭。 哦， 嗯，因为焖炉它焖不出那么脆的口感。 嗯， 焖炉的烤鸭的口感呢，属于有点像，然后像刚出锅的那个馒头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软的。 对，是很喧腾的。嗯，因为它这个耗油量也小。 是。 含的这个油会比较多。 嗯， 一入嘴一口油。然后这个挂炉的呢是把这个油都给烤掉了。 嗯， 哎，所以说这是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焖炉和挂炉的方法。 区别 的。嗯，对，区别。那同时呢，焖炉的代表就是便宜坊，挂炉的代表就是 全 聚 德。 您最喜欢吃哪一家呢？或者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吃的店来推荐给我们？ 哎，除了这两家以外，当然这两家是最著名的。嗯，对吧？ 对， 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推荐。 嗯， 推荐的地址呢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对，我们进广告。嗯，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北京时间的17:41，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苏慧伦 《鸭子》。鸭子， 我刚才找了半天哦，哎，跟鸭子有关的歌是什么呢？想了半天，还是得鸭子， 对 对吧？ 鸭子。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鸭子，呱呱呱闷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 来 快 来 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哎，真乖。我曾经还这个特别热衷于这个段子， 嗯， 就是叫做我说上去，你说下去， 嗯、 来貂蝉，我们俩来玩一下啊， 嗯，好。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哎，等会儿这不应该我说了吗？这不应该第二句了吗？ 啊、不不，你就接就行。来，快来快来数一数， 二四六七八， 哎，真乖，满分给你小红花。 好冷的一个段子。 不不，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弱智，让你数你就数啊。 哎呦，不跟你一般见识。 好了，也是怪闹腾的哈。我们跟不闹腾了，我们来聊吃的，来正经的聊吃的哈。 嗯， 我们有听众哈，叫做小爬爬，和我们说，哎呦，怪不得呢，我之前每次吃烤鸭的时候就经常性吃到那个肥肥腻腻的， 嗯， 一入嘴就一口 油， 油 的那个， 我以为是那个烤鸭不好， 没烤好， 是，哎，对，是师傅这个、嗯、叫什么水平， 手法， 哎，水平有限，手法有限。后来今天听了咱们的节目 才明白， 说原来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流派呀、啊， 嗯， 没错，对，你吃到那个油油腻腻的，肯定是 焖 炉烤鸭，焖 炉的，对。 焖炉的那个油是几乎不会给你烤下去的。 嗯，是。 你看咱们经常去全聚德吧，我们吃饭的时候哈，看到它挂在上，直接就在那进行烤。 嗯，是能看到 那个、 那个、 油往下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 嗯、那 个 火， 对， 那个橘有点发橘红色那个火苗。嗯、 对 对 对，它因为那个挂炉，它在那挂着吧，那个油能够充分的把那个脂肪呀都给烧化了， 嗯、 都滴走了。所以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的，而焖炉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会稍微油一点。其实我们知道哈，北京烤鸭， 嗯， 咱不能单吃烤鸭，对吧？ 嗯， 你得有鸭饼啊， 对呀、 啊，有酱料啊， 是啊， 有这个黄瓜丝儿啊， 对 啊，黄瓜条什么的， 甜面酱啊， 对， 把我这个春饼是叫春饼吗？ 就是鸭饼， 啊、鸭饼，嗯。嗯 卷起来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因为啊，其实焖炉烤鸭，我们刚刚就说过了，它是起源于挂炉烤鸭之前的，会有一点点的油腻，所以和烧鸡是不一样的。 嗯、 烧鸡你能直接吃，这个烤鸭你就不能了。 嗯， 于是勤苦勤劳万能的广大劳动人民就发明了用小饼卷着吃这样的办法。 嗯、 为什么用甜面酱呢？因为鸭子在烤制的过程当中是不撒盐不撒任何香料的、 哦嗯、 所以烤出来之后呢又加上稍微比较油腻，因为是焖炉的嘛，所以才会这个采取这种甜面酱、 嗯、 然后再加一点 黄瓜丝、 嗯、后来还有的是会加一点点这个小菜儿在里面夹着、 嗯、 那个是叫什么疙瘩丝儿是吗？ 啊、哦，对 啊， 都有， 应该是那应该是金百万的招牌，金百万所有的烤鸭里面都会给一点疙瘩丝儿。 嗯， 貂蝉给我挤眉弄眼，没吃过也不知道。 对呀、啊，你晚上带我吃去呗。 走着，晚上咱们吃全聚德啊。 哎， 所以说这个这样哈，你说外烤内煮，鸭子烤出来之后呢，外皮儿成油黄的，人吃到口中呢，鸭肉鲜嫩，肉呢肥而不腻，或者那个鸭饼一块儿入口，哎呦，那一口咬下去滋滋的，那就是一个美味啦。所以呢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非常的不熟、 嗯、 我没说够，貂蝉一个人逮过我，给我放广告了，放 广告 了。但是我还想接着跟大家说为什么要用鸭饼呢，用鸭饼 下一段我们再继续聊。 好了，一提起这个肉，四娘总是停不下来。 哎呦、嗯、 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吧，一会儿回来聊。 对，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

会寂寞的滋味，一个人承载，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把你分不清那些差别， 仙偷客栈开张啦！ 来自林志颖的一首老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问候大家，哎，晚高峰快乐！这里是仙偷客栈，今天晚上思娘和貂蝉打算去吃烤鸭。 对， 哎，我好久没有吃烤鸭了，貂蝉。 我也是，都有一年多没有吃了。 那我不止啊，不是，我还没到一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吧，在这个。应该是美团外卖， 嗯， 金百万烤鸭出了一个19.8元的套餐， 哎， 单人套餐， 嗯， 应该没有半只，就片了几片儿， 嗯， 但是一个人吃的话能吃饱， 足够了， 对， 嗯， 好像我曾经也办过连着3天点烤鸭的事儿， 对，看来四娘是一个很喜欢吃烤鸭的人了， 不是喜欢吃烤鸭，我是吧，想吃什么吧，我就得连着吃。你 吃够为止。 哎，对，你像我曾经连着3天吃过那个牛肉火锅，然后连着3天吃过四川火锅， 嗯， 也连着3天吃过烤鸭， 嗯， 也连着，反正就是就一顿吃不够，下一顿还得吃，基本上连着吃上3天之后， 嗯， 算了算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吃了，嗯，每天都在为吃什么而纠结啊。其实你知道吗？烤鸭呀，吃它。什么时候吃，什么季节吃，还有讲究，懂吗？ 嗯嗯， 说真正的吃烤鸭呢，讲究的是春秋冬三季。 哦， 夏天不宜吃。 嗯， 哎，不宜吃，今天我也得去吃。为什么呢？说冬春两季啊，鸭肉是比较肥嫩的。 嗯， 而秋天的鸭子也比较肥壮，唯独有夏季不适合吃烤鸭，因为北京鸭怕热。 嗯， 每到了夏天呀， 减肥了是吗？ 对，它掉膘了，掉膘减重了，嗯，而且呢，北京因为夏天的时候嘛，雨水较大，你看，特别是今天是吧，下雨了， 嗯，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跑题了哈， 嗯， 接着说，因为下雨的时候空气湿度大，鸭胚就会变湿，它的鸭胚一湿呀。烤出来的那个鸭皮就容易发梗， 哦，不脆了， 对，嗯，没那么好吃了。所以说呢，还是推荐大家春秋和冬的时候可以去吃一吃。 嗯， 哎，秋天呢，鸭子是最肥的时候， 对， 夏天太瘦了哈。 对，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啊，说烤鸭好不好吃，一半在烤，另外的一半啊， 看鸭子， 不对， 嗯， 看师傅。 哦， 师傅片鸭的手法 哦， 你要买一整只 烤鸭拿回家自己片， 嗯， 和你在店里让人师傅给你片出来，在店里直接吃，那口感绝对不一样。 哦，这还有说到 呢？那是啊，嗯，鸭的片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等到你那个鸭脯凹陷的时候再装盘，那就不好吃了。 嗯， 一定要在鸭脯凹陷之前装盘，这个时候吃在嘴里面呀，皮是酥的，肉是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 嗯， 哎，然后这个作为北京的一个饮食窗口哈，全聚德烤鸭虽然说是老字号了，但是始终也是在不断的创新。所以今天晚上，哎，你说这广告是不是给全聚德打的有点太赤裸裸了？ 但是确实好吃，嗯， 因为我们一说烤鸭提的就是全聚德，当然了还有第二家就是便宜坊， 对， 也是很有名的。这两家烤鸭就是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吊炉会比较脆一点， 嗯， 一个是焖炉会比较这个汁多肥美一点，嗯，看个人的口感而言咯。 嗯， 好了，那马上又到了六点啦，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淑荣，心想事成喜洋洋。 对，心想事成，嗯， 貂蝉和四娘要去吃烤鸭了。 哎，你们去吃吗？ 咱们去哪家店啊？来说说，让大家偶遇一下。 我们去大兴店的全聚德。 嗯， 有听众会去吗？ 在高米店北这个地铁口附近哈。 嗯，是的。 好，哎，哎，我刚看到还有听众和我们留言哈，俩蛤蟆说，说到烤鸭，我最先想到的是《天下无贼》，最后刘若英含泪猛吃烤鸭的片段，有一点心酸。 嗯， 那个时候烤鸭已经不仅是一道菜了，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家居建材和。